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派头十足，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因为一次见义勇为，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解决问题？欢迎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演播姚迪。 汤爷急不可耐地打开了手提箱，这是戴云写给他的信。亲爱的干爹，希望您能以坚强的毅力把这封信看下去。现在这个世界上，像您这样仁厚善良的人已经难找，特别是我用20万现金来考验您是否贪财时，您的举动出乎我的意料。您对我的轻信，您认我为干闺女后的种种爱意，都让我感激涕零。有几次我真想摘掉自己的面具，把真实的自己展露给您，但是我没这勇气。既然已经踏上了不归路，便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亲爱的干爹，我把您骗到马来西亚，绝不是子玉死在这里的原因。坦白地说，是我内心的不自信。虽然您已经把那翡翠项链给了我，但我依然觉得不可靠。在马来西亚，我可以继续演戏，让您把项链实实在在地拿出来。但是您和子玉的故事让我无地自容，我如果再欺骗下去，会受到上苍的惩罚，所以我……亲爱的干爹，当我想到您对我那么真诚，而我又是那么虚伪，我怎能面对您呢？我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我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您对子瑜爱得那么纯洁，那么真挚，为了他，您宁愿此生不娶，过一辈子独身的生活。而我已经深陷在我设计的与邹世杰和莱曼的三角婚姻中，这种荒唐是我所追求的吗？当我在现实生活中演绎这种虚构的婚姻时，我却被不自觉地进入角色，而感到彻底绝望了。生活难道不就是如此虚伪吗？亲爱的干爹，你很难想象那串项链到我手里后的亢奋。只要我把它交给我的同学，我会得到9000万，从此彻底摆脱债务纠纷，我将开启新的生命航程，驶向幸福的彼岸。这是多么让我激动的事儿啊！但是，当这个项链到我手里后，一个幽灵始终在纠缠着我，困扰着我，让我失去了自己的本能，无望地在一个混沌的世界彷徨。这个幽灵就是子玉。子玉的幽灵搅动得我一刻也不安顿，让我心神不宁，精神慌乱，好像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在地狱里行走。我的精神世界真的崩溃了，以至于到了必须要告别这个世界，才能得到解脱的境地。亲爱的干爹，我刚刚30岁，但好像人生已走到尽头。 您的善良让我无颜面对。撒了这么大一个弥天大谎，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世人呢？这也许是我跟您告别要远走高飞的主要原因。亲爱的干爹，是我欺骗了这个世界，所以当我告诉人们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惶愧，因为这世界把我也骗了。我做的这一切不过是对这个世界的报复而已，但我唯一自责和羞愧的是对不起您，我的亲爱的干爹。您内心深处的阳光融化了浮华外表的寒冰，我实在是无言以对啊。亲爱的干爹，也许闺女让您失望了，也许您知道闺女的真相会悔恨交加，但有一点您要相信，干闺女对您的爱是真心的，否则她也不会用这种方式跟您告别，并用她来印证我的心迹。亲爱的干爹，别了，我已经别无选择，而且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归宿，那是一个世人难以想象的地方，我会在那里重塑自己，找到新生。忘了我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是过眼云烟，当然过去的将会成为美好的回忆。亲爱的干爹，我跟您在一起的这段时光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虽然我们生活在虚构的情节中，但却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我衷心的谢谢您给了我这世上最深的父爱。汤爷看到这儿已经泪眼模糊，但怎么能相信这是戴云写的信呢？他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当看到第三遍的时候，他的脑袋突然炸了，直愣愣地望着窗外。大约有十多分钟，他的神经彻底崩溃了。他揪着自己的头发，突然哈哈狂笑起来，笑够了又放声大哭，哭得他死去活来，倒在了地上。他两手垂着地面的瓷砖，突然像暴怒的雄狮，猛地从地上爬起来，抓起那封信，想把它撕成了碎片。但手一阵哆嗦，信从他手里落了下去，飘到了床底下。他无望地愣住了，他痛苦地发出一声狼嚎一般的喊叫，突然抄起桌上的茶杯，猛然向电视机砸去，接着又抓起一个咖啡杯，朝窗玻璃砸去。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性，失去了自我，疯狂地把房间里所有能拿得起来的东西都摔了。电视机、电冰箱让他砸得稀烂，玻璃碴子弄得他满手是血，他浑然不觉，只是一味的发泄，发了疯的摔呀砸呀，最后没得可摔了，他开始用脑袋撞墙撞门，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昏死在地上。汤爷睁开眼，才知道自己躺在了医院里。您想，他在客房又砸又摔又撞的，那么大动静，能不惊动饭店的人吗？人们理所当然地把警察叫来了。人们打开房门，不由得大吃一惊，现场非常惨烈，像是发生了恐怖事件，屋里砸得乱七八糟，到处是碎片，人倒在血泊中，早已昏死过去。医院经过几天的检查诊断，最后确诊汤爷犯了神经，是神经错乱引起的偏执狂躁。他在医院躺了四五天，不吃不喝，人明显的瘦了，眼窝深陷，连腮都塌了下去。他始终没张嘴说话， 两只眼睛不错眼珠地盯着天花板，像是植物人。医生只能靠营养液来维持他的生命。马来西亚警方从汤爷的手机通话记录里找到了陶三的电话，这种事儿只能陶三出面。他通过使馆很快办理了出境签证。临行前，马来西亚警方特地嘱咐陶三要带上银行卡，因为要赔偿汤爷在饭店砸的摔的损失还有医疗费。汤爷见到陶三像是长时间在沙漠行走精疲力竭的时候见到了救命的水，他抱着陶三如同一个孩子似的痛哭，不过他的泪水已经哭干，只剩下五味杂陈的干嚎。他长久地凝视着陶三，一句话不说，弄得陶三一个劲儿地发毛。不过陶三已经在饭店看到了戴云的那封信，而且在警察局看到了他在饭店摔砸之后的现场录像，对他犯病的原因了如指掌。警察反复问陶三，汤爷以前得过这种病没有？陶三知道，如果说没有，麻烦就大了，因为无端的疯狂发泄，意味着有种种危害社会的不明动机，甚至会跟国际恐怖联系到一起，因为这是在吉隆坡，不是在北京。陶三突然想起汤爷是个酒虫，喝醉的时候难免要闹酒诈，于是他笑着做了一个喝醉酒的动作告诉警察，他经常如此。警察笑了，哦，原来如此。陶三的这句话让警方给汤爷发了通行证，否则的话这位也得在马来西亚多待几个月，当然待的地方可不是酒店，而是拘留所了。陶三不想让汤爷在吉隆坡耗着，该赔钱的赔钱，该缴费的缴费，一切手续办完，他买好返程的机票，搀扶着汤爷回到了北京。汤爷做梦也没想到陆小霞会到首都机场来接他。陆小霞手捧着一束鲜花，像迎接在国际比赛拿了奖牌的运动员凯旋。见了汤爷，他脸上绽放出灿烂的微笑，把那束鲜花放在他的手里。陆小霞笑着说，汤爷你可回来了。 谢谢你。 汤爷凝视着陆小霞，像是以前从没见过似的，从喉咙里蹦出这三个字儿，这是他犯病以后说的第一句话。陆小霞感觉这三个字儿有些发烫，对陶三相视一笑。陆小霞怎么知道汤爷从马来西亚回来了呢？感情他这一段时间一直跟陶三在微信上联系，汤爷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他知道的一清二楚，不过这些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汤爷的救赎。 原来自从汤爷告诉他戴云包里的英国女王宝石丢了，他便感到事情有点可疑，因为他父亲当了30多年的山村教师，退休不能享受正规教师的待遇，他要急着回四川老家帮父亲打官司，所以没顾上调查戴云的事儿。直到他父亲的事儿有了眉目，陆小霞才腾出手返回北京，他便马不停蹄地展开调查。他了解了京城几大拍卖公司本年度的秋拍都没有英国女王宝石的拍品，接着又查戴云的健身俱乐部，发现俱乐部确实有个部门经理叫戴云，他的身份证在几个月前丢了。陆小霞办事执着，他跟戴云见了面，这个戴云个子娇小， 与那个戴云绝对不是同一个人。难道那个假戴云是骗子？这让陆小霞感到事情不妙，她赶紧跟汤爷联系，但汤爷因为被送外卖的小伙子撞丢手机，他的新手机号换了，一直联系不上。也是巧合，陶三在去马来西亚前到汤爷家取该换的衣服，在院里碰上了陆小霞，这样陆小霞跟陶三建立了联系。陶三的助手张帆开车来接机，陶三让他拉着汤爷和陆小霞直接回家，车停在了胡同口，陆小霞扶着汤爷下了车。汤爷看到胡同，像是个天真的孩子，突然笑了。这些日子他这脸啊一直阴着，到家了这太阳终于出来了。陶三对陆小霞笑着说道。汤爷看了看陶三，又看了看陆小霞，像是睡了一觉，刚睁开眼睛，懵懵懂懂地问道，三儿，有酒吗？酒？陆小霞愣了一下。陶三笑了，哎，我就想到了您会有这句话，酒，有，哪能没酒呢？那天晚上，陶三和陆小霞陪着汤爷喝了半瓶二锅头，照他的意思要一醉方休，把这些日子胃里亏的酒都找不回来。但陶三和陆小霞管着他，没敢让他多喝。饭桌上，汤爷几乎没说话，也没怎么吃菜，只是闷着头喝酒。倒是陆小霞透着话多，但谁也没提戴云的事儿，汤爷的故事好像压根儿就没发生一样。在临分手时，陆小霞告诉汤爷和陶三，他马上就要离开北京回老家了。汤爷像被什么烫了一下，急切地问道，什么？你要走？是啊。陆小霞告诉他，他在老家注册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专门替弱势群体打官司，事务所刚刚挂牌，他必须得回去照应。汤爷像不认识他似的，用审视的眼神看着他说道，哦，你当律师了？陆小霞笑着对汤爷说，是的，我还会回到胡同来看您的。你还回来？汤爷愣了一会儿，深情地看着陆小霞。陆小霞笑了笑，怎么，现在你又舍不得我了吗？嗯，还真是不想让你走。汤爷情不自禁地一把抓住了陆小霞的手。陆小霞下意识地摸了摸他的手，笑道，这是你的心里话吗？是，是真的。汤爷突然变得像个孩子，脸上流露出纯真的微笑，眼睛湿润了。一年之后，因为一场火灾，政府对城区危险住房进行大整顿，胡同口小锅子的早点摊不见了。小锅子聪明，似乎对此有预感，先行一步，他的烧饼铺吃掉了旁边的一家饭馆和小超市，扩建成一个做河南菜的玉味酒楼，鸟枪换炮，他当上了酒楼的老板。不过他还算仁义，为照顾老邻居，依然在酒楼设有早点，还有烧饼专卖。改楼还在，门帘也装修了，似乎提高了点档次。那些酒虫依然中午和晚上在那儿泡着，但老人的身影又少了几位。两位奔了八宝山，一位去投闺女，闺女在威海买了一套海景房。 汤爷每天还到小郭子的酒楼吃早点，中午和晚上也短不了到改楼喝二两，有时点两个炒菜，有时吃碗炸酱面。人们好像觉得汤爷一下苍老了许多，他依然每月染一次头发，衣服穿的也利落，但脸上的褶子明显增多，酒量小了，话也少了。虽然他身上的爷劲儿还在，但目光里常常带有游离的茫然，神色也有些呆滞，常常坐在那儿一个人愣神儿。细心的人还会发现，汤爷的脖子上多了一条翡翠项链。他在那儿静坐愣神的时候，会经常摸一摸，看一看脖子上那串项链，然后意味深长地笑笑，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好像在跟谁说话聊天。没有谁能懂他这是什么意思，人们只能从他木讷的动作和茫然的眼神里感觉他内心的孤独，发出一声叹慰：哎呀，汤爷老了。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人心难测，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作者刘一达，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演播姚迪，编辑张璐。听众朋友，汤爷的救赎在这里就为您播送完毕了。从明天开始，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长书天地》，欢迎您准时收听。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7月18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叫杨静伟，我是白石坊太师第七代非遗的传承人。 58岁的杨静伟是地道的老北京，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健壮，有着习武人的气质，讲起太师的历史真是如数家珍。